squadra pure a Verdi, gol, gol, gol, gol, gol, gol, gol, gol, gol, golazzo, golazzo, golazzo, historic, fantastic, fantastic, fantastic, 1-0 يا رانيري, 1-0 يا رانيري, 1-0. 大家好，欢迎收看最新一集的动漫城进攻足球。咁啊，喺节目开始之前呢，呼籲一下，有幾集就冇呼籲噶啦，希望大家支持最新一期嘅進攻足球啦。咁啊買埋呢期之後咧，咁啊嚟緊農曆年期間嗰期嘅進攻足球將會暫時停行一個星期噶。咁啊喺新春之後咧先再賣翻。咁啊呢一期嚟講咧係基本上係一個雙行項目嚟嘅。咁啊希望大家陣間喺報攤度多多支持啦。咁啊 最後一期 冇錯啦。咁啊喺頭先咧。就節目開始之前咧，我哋睇用華迪嗰個入波咧嚟做呢一集嘅 開場。 開場咁啊，李 Sir， 我相信你都有睇呢場波噶啦。 冇得頂啊！真係斷線吉他，冇得彈。 係啦，真係完全係利物浦會唔會真係打到殘曬咧？其實真係完全嗰個反擊上真係。 其實場波咧就個均勢拉成嘅。係。咁始終你真係大問題嘅你個前面嗰個把握性唔夠人哋高。 係， 唔緊你李斯特城阿詹美華迪高，你發明路啊射幾次都唔準啊，咁冇計啦，呢個就永遠都係噶優勝劣敗噶。 嚇！ 咁不過慘就慘啲，八兩球你都入唔到一球，啊人哋即係基本上大家射門嘅次數差唔多嘅， 係 啊，但係人哋個準確性。高你好多，係死啦！ 嗱，無論嘛，李斯特城攞唔攞到今屆聯賽冠軍都好，有一樣嘢係可以肯定嘅，佢係嘅爭霸嘅路係已經正式展開咗噶啦。佢就算雲尼亞你點樣唔認，點樣唔認，我哋冇辦法啦，因為你處於一個咁嘅位置，你肯定係爭緊冠軍嘅。 你睇到佢個表現啊，嗰啲走勢啊，就會感覺到噶啦。仲有一個可以講嘅，如果佢除非真係有咩閃失。如果他真的保持這樣的佳態下去，可以說是高唱遊雲的，拿過冠軍 入。我和你在幾集之前都預告過，基本上是先過利物浦這關，剩下來的那兩場球他就會容易走下去了。現在到第二關了，就是接下來這一周賽事星期六打早場，將會是作客這個曼城的。在首循環兩隊球打成0-0平手的，你怎樣看李 Sir 對於他第二關？ 其實而家你睇到啱啱琴晚場比賽咁樣，曼城即係前晚場比賽曼城咁樣咧，就個表現都唔係即係好話唔好聽，交唔到貨。 係， 即係如果冇阿古魯咧，你連嗰隊七榜尾咁滯嘅新特蘭你都贏唔到。咁其實新特蘭嗰場波都唔係話冇攻勢喎。 係， 咁又係講句真話，又係啲射即係命中率低啊，咁你啊輸㗎啦，冇計。咁而家睇嗰個走勢，絕對李斯特城即係對曼城一啲都唔畏懼。即係好話唔好聽，睇佢哋點贏嘅啫，真係。 係。咁啊嗱，當然啦，亦都有今週咧，亦都有一個題外話啦，就係話咧，曼城咧就肯正式宣布咗啦，就 戈迪奧拿 咧就進駐呢一個下來季嘅。曼城的統帥之位，但是這樣其實我覺得會不會對比利連尼真的很不公平，在現在比利連尼的成績上，聯賽杯打入決賽，現在還是未脫落的，還是爭緊聯賽冠軍的嘛， 沒錯沒錯， 那你足總杯還在踢，其實在這一刻如果以這個二月份來說，打到目前歐聯亦都打入呢個淘汰賽階段啦。其實你冇乜嘢理據要換你領隊嘅喎。 老實講句真話，如果比利連尼佢如果冇個職業道德，還點都好啦。 我寧願而家你欠缺即係唔尊重嘅喎。其實我寧願劈 炮。係啊，個職業道德嘅問題，如果冇嘅話咧，我都未打完，你就已經咁啦。你唔要冇問題，你大家雙方協議你嘅事，唔好向外間公佈啊嘛。 係啊， 嚇你咁樣你 hurt 到我噶嘛呢樣嘢。喂。好話唔好聽，人哋其他嗰啲領隊可能睇緊都想揾，即係其他球會可能想揾外教喎。相對一諗就哇，打成咁嘅成績都嘢，唔知係咪中間有啲問題喎？嚇呢條友唔知係咪大啖咬喎？或者其他有啲嘢令到球會，我唔理你贏乜都唔要你啊咁樣。即係你老實講句真話，唔好講教練啦，任何一個工作都係一樣， 係 嘛？除非你真係犯咗錯，你話要即刻炒我， 係啊， 如果唔係嘅，一路做得好好嘅，交得準啊，又揾到食，揾到幫公司揾到錢啊，繼續話唔要佢，揾幾多我都唔要啊，咁啊，你點？喂，外間唔係咁諗噶嘛？ 係啊，因為你其實你都有個理由，譬如話，假設如果佢今年有冠軍攞兼或者雙料冠軍三料，你咪好尷尬咯、啊。基本上 係冇錯冇錯，呢樣嘢就係、是、啊。咁你個理由唔足以好似即係以前車路士年代試過啦。係嗰、那個以色列嘅教練，即係佢都可以有個理由講嘅就係、是、 喂你佢攞唔到冠軍 嘅資格，唔係攞唔到冠軍，佢、都攞到個冠軍，冇教練嘅資格，我哋唔用得佢。 嗯 他只是臨時給他牌去做那個季而 已、 都說有一個理由，現在不是給歷年來、你即似乎不是那麼公道咯，是吧？ 也都欠缺對一個領隊上的不尊重啦。剩下一來帶來你這個問題，我會去在第二節在德國足球那裡，我和李 Sir 會再詳細去分析哥迪奧拿或者這次轉會事件裡面是有什麼地方是做得不是那麼妥善的。講回英超聯那裡，咁啊，喺呢一輪嘅賽事打完之後咧，咁我都想報一報個比數先啦，然後先至講禮拜六日咧嚟緊落嚟嘅比賽會係點樣啦。嗱，咁啊，喺呢一輪嘅賽事入邊咧，就曼聯咧就3-0贏咗呢個史篤城啦，就復仇成功啦。曼城咧就頭先學阿李 Sir 所講啦，就說服力就唔夠噶啦，作客就1-0咧就贏咗呢一個新特蘭。韋斯咸咧就2-0咧就繼續贏咗阿士東維拉啦，打落水狗啦。熱刺咧就贏靠卡利簡尼咧就3-0贏咗呢個諾域治。咁啊，李斯特城啊2-0贏咗利物浦啦。咁阿仙奴咧就遇著一個咧就費沙科士打得好 fit 嘅呢一週入邊嚟講，就0-0逼和比修咸頓逼和應該咁講啦。就史雲斯1-1同西布朗打成平手，本尼麻夫2-1咧贏咗呢個水晶宮。咁另外呢一周入邊第二個表現最好嘅門將就係高美斯啦，因為剛剛喺琴晚咧就0-0，亦都逼和咗呢個車路士。咁愛華頓咧終於肯贏波啦，就3-0贏咗呢個紐卡素。紐卡素咧，新特蘭仍然降班嘅幾支阿斯東維拉都係處於水深火熱之中嘅喺呢一輪賽事入邊。 其實紐卡素真係陰功啊，就係前面嗰個射門個次數少啊，真係佢都唔曳噶，打得幾好噶，同埋嗰個射門次數少。如果你即係命中率，佢都叫做唔錯嘅，有接近40%+。咁但係問題你即係你起腳少嘅，你起腳中一腳中一腳都冇用啦，係嘛？ 冇錯， 人哋係打射門多，所以呢啲真係好慘嘅。不過即係好似一啲坊間嘅評述員講話時間，你去到而家啲榜尾嗰啲咁嘅球隊，好似阿士頓維拉。就算他 有錢肯出錢都未必有人肯去， 是 因為沒有人肯參加加入加盟一隊， 是 分分鐘降班球隊的嘛， 即沒有人想坐這些鐵達尼的，根本就是因為一定是救不回 來，搭藤船沒有理由制的嘛， 是的， 很慘的。現在阿士頓維拉其實看到他很努力，但是無奈真的沒辦法。 坦白講，佢運都冇埋，因為咧個領隊都講咗句説話，其實我一月入邊咧已經好努力、好努力買人，但係個聽到而家球隊處於一個咁嘅環境咧， 就 冇人肯嚟， 冇人肯嚟，係啊，冇錯。咁你話死唔死咯？真係，呢啲即係世態炎涼啊！ 除非寄望一個奇蹟啦，坦白講啦，我哋唔係對阿士董維拉嘅球迷好不敬，但係實際上佢連運啊氣勢啊冇曬。 其實會唔會有機會我俾我會另外一個諗法，我請我揾啲去啲低層次嘅球會揾啲有活力嘅。 其實你講得啱嘅，李 Sir。其實喺呢次英超嘅轉會市場交易咧，全部大部分都向甲組英冠度買人㗎。 冇錯，喺嗰度買人好過。因為譬如好簡單，我英冠或者英甲嘅冇緊要啊，我降咗班，我不嬲都係英甲。 你查你柯士甸都係喺嗰度上翻嚟㗎嘛？係 啦，冇錯，有咩問題啫？你甚至乎詹美華迪都係喺啲英甲嘅球會叫佢 上翻嚟， 上翻嚟揾㗎啫嘛。即係呢個其實我諗會好嘅，即係未必揾啲所謂巨星嚟咧，佢會肯嚟，你肯出錢佢都唔肯嚟。因為佢唔想降落去，合約關係仲唔通真係個合約寫明我你降班我唔踢啦咁樣。 嗱， 喂，大佬我又要揾個咯，到時 你講一句説講得啱嘅，李 Sir 就係史雲斯已經係啦，肯昆士巴羅羅買咗菲爾翻嚟啦，菲爾緊舊年嚟講打得幾好嘅，中場有幾個遠射都。 係啊，冇錯。 咁反而史雲斯就識得喺下面執上嚟，因為你知道處於一個降班嘅尷尬位嗰陣咧，你啲好難吸引球員去加盟。 冇錯，你同級數嘅或者你想揾啲話叫做高手嚟咧。 他們無謂了，大佬，因為你那班人可能不夠班，拍馬我下去之後拉埋我落水，所以很慘的呢樣嘢啊嘛。 嗱，咁啊，講喺呢一周嘅賽事入邊啦，咁啊，車路士另一場重頭戲咧，除咗呢個李斯特城同埋呢個曼城嘅榜首大戰之外咧，就車路士主場又迎戰曼聯噶啦。咁兩隊波咧喺首循環嚟講啊，就零比零噶啦。兩隊波坦白講好啊，唔會好得對方好多噶啦。但係咧，坦白講，每一場波都面對一個球迷嘅壓力，基本上咧可以分高下都要分高下噶啦。 冇錯。 但係你點樣睇啊，李 Sir？ 如果喺呢場波嚟講， 其實嚟講咧，相對唔同嘅地方就係話，唯一你恐好驚嘅就係話雲哥爾唔知道排個星期未點陣，咁但係有樣好處嘅咧就係話 佢對稱逼科都幾好成績。 佢係啦，冇錯，對稱逼科佢又唔會甩底乜滯。同埋仲有一個好處就係、優勝嘅地方就係、朗尼復甦咗，即係爭隊波爭好遠。咁你唔理唔好理佢雲哥爾點樣先好啦。好似前晚個比賽，入嗰三球波，你一睇呢啲係擺明係頭牌隊伍嗰啲打法嚟，即係唔係話靠運嘅，係好組織性嘅， 好組織性有速度啊！ 係啦，冇錯，佢見到嘅見到嗰啲情況出現。咁我成日都講緊一樣嘢，曼聯唔同車路士嘅情況有機會就係話，嗰啲球員去踢車路士咧，我哋為錢嘅啫。係。曼去曼城啊，又係為錢嘅。曼聯嗰啲唔係，哇！呢個大球官夢寐以求入嘅喎。係。即係會搏命去踢嘅就係咁，冇錯。係 啦。 這個不同的地方，同埋佢一路以嚟都係呢近幾年幾季都係以朗尼做 icon 嘅，咁啊響朗尼復甦之後咧就差好遠啦，即係而家係嗱你可以睇到朗尼一復甦，連後防嘅影響都少咗，咁亦都有個好嘅消息就係話那個新的左後衛那個小朋友啊， 蘇爾， 不是蘇爾，不是受傷 的，是個新人， 那個新仔，積神啊，喂，交到貨喎，這個小朋友真係一啲唔似一個後咁年青嘅球員啊，打好有膽識去助攻啊，逼得好好嘅，做得唔錯嘅呢個小朋友，第一球入波就全靠佢俾個靚波出嚟。 是啊，個積帥嗱，因為好坦白講，我唯一一樣嘢較為欣賞，可以值得欣賞嘅雲高爾嘅地方就係話，佢在任呢季半以嚟咧，係放咗好多新人出嚟。係 佢不停用新人，不停用新人。 咁啊，譬如格連啦、積神啦，後嚟頭先阿李 Sir 話齋啦，咁有好多新人，譬如威爾遜嗰啲都係受佢而可以有得踢嘅，基本上麥尼亞呢啲。咁啊，但係有咩嘢都嗱，一隊波車路士就八場不敗，另外一隊波就剛剛有啲起色啦，曼聯就咁啊，睇下呢一周賽事呢兩隊波碰起上嚟咧，會擦出乜嘢火花出嚟啦，基本上係。咁啊，嚟到呢一度嚟講咧，咁啊，除咗曼聯對呢個車路士之外咧，喺今週入邊咧，譬如話利物浦對住新特蘭，咁啊紐咁啊史篤城就對住愛華頓啦。嗱，史篤城對愛華頓，其實呢兩隊波咧嘅實力咧都唔係話相距好遠嘅，基本上係。咁啊，就先講呢度啦。史篤城嗱，依幾場波係有啲回落嘅，講真。咁啊，但愛華頓就啱啱贏波，咁如果呢場波嚟講咧，我都覺得。 睇高少少咯，愛華頓。 愛華頓可能單球戲睇高少少。 因為你仲有一樣嘢都好逼嘅時間，啱啱踢完史玉成嗰啲啊，啱啱踢完有幾日兩三日，即係你一全憑個狀態好嘅，啊咁仲有一樣嘢喺呢個時候，即係狀態好不特止，如果贏波嘅嗰個信心都強啲咯，輸波嘅時候就弱啲㗎啦，想。 嗱。但係有一樣嘢啊，李 Sir， 高保咧踢完呢場利斯特城之後咧，佢心情好欠佳嘅，完全係對近嚟對球員係好不滿嘅。咁啊，新大難遇著佢會唔會真係呢鋪新大難死緊㗎啦？都係。 哦，而家你好簡單一樣嘢，好簡單一樣嘢，最慘一樣嘢， 利物浦都唔會好多。 利物浦個組織性係撐咗啲嘅，都係好似阿芬不停都講啊。一撐咗先，係冇錯，不嬲都靠啲球員快啊！即係有幾個球員好啊嗰啲，但係好似發明奴咁樣，又係唔穩定嘅，又唔穩定嘅。有好嘅，跟住落去又突然間，即係好似立咗友啊咁樣。即係新特蘭咧，就喺阿大傻操縱之下啫。即係佢，你唔好理佢用到佢嗰個打法去打嘅咁。 唔難保真係會有機會俾佢偷到雞喎。 冇錯。 啊，咁你即係就你照牌面嚟講咧，利物浦可勝但係穩。 係。咁其實仲有兩場波啦，就呢個小雲斯對水晶宮啦，都係好可期嘅。但有一樣嘢，我忽然間有個預感嚟上盤。 係 阿斯通維拉主場將會對住呢個諾域治，我又忽然間有個，我覺得好似阿斯通維拉呢場波有機會攞分。 唔出奇啊！佢其實對住韋斯咸嚟講咧，佢都唔曳嘅，同埋睇到個球員係好團結去打嘅。但係無論你始終係差啲啊，單差啲啊，即係啱啱最近啲仗啊，艾波拉學出嚟出翻嚟又。即係始終佢係老將，就比較上有啲即係領導力啊咁樣，睇到啲球員，但係你始終真係差啲就係差啲。咁唯一嘅向啲低級嘅隊伍嗰度去搶分㗎啦。 係， 即係去住啲好似啲榜尾啊，或者十五六七啊嗰啲去搶㗎啦。 係。咁啊，其實我覺得去到呢個環境啦，我諗李 Sir 都有一種感受，就係話，既然冇揾唔到人，可能嘗試下用僆仔會唔會仲好啲咧？ 幾時都係噶啦，因為肯定啲僆仔有機會，佢就搏命。 嗯， 即係佢個諗法唔同嘅，個諗法唔同就係話，我闖度等降， 係 我出去踢降唔緊要， 係， 但係原來我踢法踢到個能力，都有可能有球會睇到，咦？ 係。 呢個小朋友不錯喎， 冇錯 啊，又價錢又抵玩喎，不如叫過嚟啊！趁佢嗰度又要降班啦， 係啦， 啊實肯走噶嘛嗰啲啊，呢個好簡單，我喺呢度做緊副手，有機會出，去到就算有球會揾我都係副手多，我仍然係英超嘅， 係啦，冇錯 呢個情況。 因為我覺得一樣嘢，阿董維拉嘅情況嚟講咧，如果你放僆仔出嚟係未嘗不可嘅，根本上亦都可以為佢。即係假設性啊，萬一降班，你都有一班人係喺英冠度支持啊嘛。 其實佢俾我去到咁嘅環境，我即係有啲叫做所謂升級嗰啲，我都同佢傾啦。 嗯， 即係可能譬如有幾個老將，我留住佢嘅。係啊，留住佢嘅，叫佢話即係譬如有好多都已經踢咗幾年，成日都降班邊緣啊，維拉呢幾年都係咁。咁佢可能都唔介意要分分鐘落去㗎。同埋加住年紀大嘅，不如嗱，喂，睇佢哋有，我俾佢哋走啦。 冇錯， 如果肯留低嗰啲就留咯，唔留低，我揾翻僆仔打咁仲好咯。喂，班細路打嘅唔緊要啊，降嘅佢肯降我落去，響英甲英冠嗰邊，我哋再殺過去上去啫嘛。有子彈啊！嚇，而家你分分鐘一去。仍然是用班老弱殘打的時候都冇用 的。另外有一場波咧，就都幾有睇頭嘅。兩隊波個反擊力咧，速度非常之快， 快 爆炸力嘅強。嗰兩隊波就係熱刺同埋呢個屈福特。因為屈福特本身咧就有個恩哈魯啦，後邊亦都有高美斯啦。咁前面咧就哈利簡尼啦，就熱刺就有。所以呢場波亦都好有睇頭嘅，李 Sir。 熱刺唔單止有個哈利簡尼，而家仲有個迪尼亞利 迪尼亞利 啊，呢個都唔簡單噶，呢個如果睇佢都掰咗幾球噶啦，啊唔睇唔睇，原來最近嚟講啊，響阿哈利簡尼靜咗時候，佢又入波，又做一啲助攻啊嗰啲嘢，咁呢個都即係牌面上咪著數啲咯，佢起碼多啲彈藥同你揮過咯。 另外仲有一場咧，就修咸頓主場咧，將會對住當頭嘅，其實兩隊當嗰個近況都唔錯嘅，就對住韋斯咸。咁咧就兩隊波咧，就韋斯咸排第六，修咸頓排第七。但呢場波嘅勝負咧，只會影響到修咸頓，因為修咸頓能唔能夠過曼聯頭咧？因為曼聯要對車路士啊嘛，就可唔可以升上第五，就要韋斯咸就一定要贏呢個修咸頓噶啦。咁另外一場波就係五場不勝嘅阿仙奴作客呢個本利茅夫，李 Sir 會唔會六場不勝定係點樣啊？因為阿仙奴而家嘅情況已經跌多一級，俾為熱刺以得失球差壓過咗去，升咗上第三啦。 其實啱啱嗰場波本利茅夫對住水晶宮啊， 係 佢。嚟講咧就係話，雖然唔係贏好多2-1，咁但係睇到整隊球員嗰個態度啊，即係嗰個真誠嗰個態度好好嘅。咁如果你阿仙奴對住呢一班波，即係你偶一不慎或者又好似最近啱啱場波咁嘅表現啊，咁你真係分分鐘暗溝女翻船。因為你睇到佢潘尼奧夫 對嗰隊對手雖然話水晶宮，實係水晶宮都唔曳嘅喎。 嗯。 咁佢都可以做到呢咁嘅。而家其實你響英超嚟講咧，四 Big Four 嗰啲你預咗佢嘅，你預計唔到嘅就係呢啲咁嘅跟住落去五六七八嗰扎。係。分分鐘打出嚟咧，就你就算 Big Four 都分分鐘要避咗佢。 係。 所以先有機會俾佢偷到雞㗎，我覺得。 嚇！嗱，咁啊，而家咧，我哋翻歐再轉頭啦，喺呢一抽賽嘅賽事已經講曬啦。咁我哋想講翻之前咧，就做翻個結論啦。李斯特城將會對住曼城呢場波，因為而家嚟講咧，就李斯特城咧以50分就對住47分嘅曼城吃住3分啦。如果呢場波我哋都講過係打和。仍然都可以壓翻住曼城，唔俾佢上嚟。第三位嘅熱刺同阿仙奴都係45分嘛，佢都衝唔到上嚟噶。如果肯再嚟緊嗰場對阿仙奴，亦都係再和多一場嚟講，佢仍然有個優勢坐喺個榜首度。但係先講咗呢場，你認為嘅機會率會點樣啊？李斯特城 嗱，機會率就成日都講緊，唔係我哋俾佢，係佢自己嘅。咁而家咁嘅形勢嚟講咧，阿仙奴我相信就話。你唔好諗住贏呢樣嘢先，即係你一定要搏一分先。如果唔係，否則你失埋3分，你對住李斯特城，因為佢嗰個快攻係好得人驚嘅。 係 嚇，咁你正正就恰到你阿仙奴嗰個後防嗰啲啊。 係 啊，咁你好似右閘同埋嗰個中堅啊。都是有些轉身慢那些的，那 你就會死的了。最慘一樣嘢，詹美華迪他不是只是右邊或者中間，他前面左右中間他都會來，那你就大禍了。 是的， 他說我搞的了。所以一樣嘢就話問題，一樣嘢唯一要看的要你這個阿斯奴怎麼打法咯，我是 曼城 曼城怎麼打法咯，你是在前場那裡要搶了他的球，截斷他那些供應線，否則你就死。但亦都有機會危險，就是正如果你谷到太上去逼的時候呢，就剛剛你一失就這些死了。 沒錯， 你空位暴露太多空位的時候，所以是很難打，很難打。 如果這場球能夠，李斯特城的心態當然是希望贏不到就和 了， 曼城就一定要贏，一贏了的話，他用得失球差來坐上榜首的位置。但如果贏不到的就大禍了，因為為什麼呢？在曼城接下來的比賽裡面，他下一場球又要對熱刺，足總杯要對車路士，歐聯重開對基庫大藍帽，再接下去就要踢這個聯賽杯的決賽，他是非常非常之忙的。再加上入球的傳員都是在迪布尼和這個阿古奴，迪布尼的傷了那你死了，現在就打阿古奴一個，根本上是 沒錯。這個情況就會出現一件事，就是說你分分鐘被他偷到雞，因為為什麼呢？第一，在個球員的個心理質素來說，李斯特城一定好的，因為他們覺得不要緊，我們有一分他都已經 是啊是啊， 你相對阿仙奴，喂，我沒有三分都死的了， 密爾茨那邊是啊，不是曼城是 啊，沒錯，曼城來說他那個處於咁低潮，好多種因素之下，support 個領隊嗰啲都覺得可能冇人啦，啲老細咁樣，即係會影響個軍心嘅。 冇錯， 但相對李斯特城唔同啊，嗱，可能喺呢個時候雲尼亞里都，喂，唔緊要啊，我哋長波一分已經夠噶啦，我哋唔需要踩得咁危險線嘅，一分嘅為主，一分搏三分。一分搏三分，因為我們現在已經拋離了他了，有一分就夠，不需要說要搏的時候不小心就會失，我們踢穩陣一點，我們望的是長線，不是短線投資，你差好遠的嘛。 其實有一件事我們在鏡頭前要理身一件事，我們本身就不是說去反哪支球隊或者是捧李斯特城的，為什麼我們會覺得很想，即在立場上就想李斯特城走下去呢？因為英超聯已經建立了這麼多屆這麼多年了，都是那幾隊球隊拿冠軍的情況之下， 希望見到新， 尤其今支球隊這支李斯特城是在今屆裡面，他的走起那條路是真的很神話，很傳奇。 其實 我都希望見到一支 咁特別嘅球隊，到後屘能夠走到中 間。其實嗰啲神話與唔神話嘅嘢咧，我就唔係話介意嘅。 係， 反為有一樣嘢，即係從我係作教練嘅角度咧，我就覺得，喂，嗰啲好嘅教練，點解我哋唔去俾個睇到佢嘅成功出嚟咧？ 係， 因為其實響雲尼亞，你響佢第一次響英超教練車路士嘅時候，我已經睇到呢個教練好有心思嘅喎啲嘢。一路見到佢教，再翻去意大利睇下佢又 OK 嘅啲嘢。 係。 咁咦？睇到佢再翻轉頭嚟翻李斯特城，哦，直情面目一新，見到曬啲嘢全部。 嗯。 咁其實你會諗得到呢個教練就係佢不停去自己去增進自己，不停去將啲經驗同埋去做嘅啲嘢。係。所以亦都希望見到佢一個踏上成功之路咯。你好過嗰啲所謂協助乜乜大師乜乜大師，搞到一鍋泡咁樣，係嘛？ 同埋亦都令到全成個歐洲球壇咧，就係一種啟示，就係話呢個世界唔係真係有錢就可以解決所有嘅問題。 冇錯。即係唔好淨係望住嗰啲所謂名牌。 係啊。 即係亦都等於。穿衫一樣啊，你穿得上舒服就得啦，唔使舒服靚仔掂，唔使理佢名牌嘅， 係 一樣嘅啫嘛。 OK， 嗱，總之喺今週入邊嚟講，就留意呢一個榜首大戰，李斯特城對住曼城，同埋仲有重頭戲就車路士對住曼聯。咁呢一集嘅英格蘭足球時段咧，就喺過年前係最後一集嚟㗎啦。 冇錯， 因為咧，我哋喺年初嗰集咧就有特別節目去頂替上嘅。咁我哋要喺年初五先再同大家見面嘅。咁喺呢度時候咧，李 Sir 喺過年之前同所有嘅球迷拜一拜年，好唔 好啊？ 好啊， 好啊。 嗱，咁我祝大家咧喺後年咧就行大運啦，希望亦都係賺多啲。最緊要一樣嘢啦，身體健康啦。咁啊，李 Sir 嗱。後年咧，我就祝大家好似只馬騮咁樣，生生猛猛，啊活靈活性，啊個個都精神爽利。OK， 嗱、年初五見，最緊要一樣嘢，喺假期期間買翻本呢個進攻足球啊。 OK， 拜拜。 拜拜。